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第102集。 挂了电话之后，边南躺到了垫子上，感觉心里舒服了不少。这一晚上他心情很难形容，难受，憋闷，轻松，迷茫，不安，忐忑，还有些隐隐的兴奋。不知道是因为某种意义上的解放，还是因为对未来莫名的期待。他躺了一会儿，又坐起来把剩下的饺子都吃光了，然后跑到小屋里。 杨哥，我用你电脑。 先洗盘子。 行。 你在家从来不干活吧？ 现在我能用电脑了吗？ 你干嘛呀？ 我查查钱。 卡里的钱，边南不是太有数。每次老爸说给他打钱，他都不会查。老爸给钱也不一定是多少。以前他并不在意这些，但现在，他必须得先对自己的经济状况有个大致的了解。要不光凭自己那不到2000的实习工资，年没过完就已经饿死了。看到卡上的余额时，他愣了愣。虽然没有具体数，但他记得算上还没给秋意拿过去的词典，应该是10来万。但现在余额显示有20来万。他点了点鼠标，查了明细，发现半小时之前有8万的转账交易。在看到转账信息时，他愣了。 编号给我转账了？他给我转账干嘛？是他自己转的，还是老爸让转的？ 哎，查完了没？ 哦，查完了。 边南退出了页面，他顿时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无论钱是编号还是老爸给的，都让他有些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。 听石江说你球打得挺好的，怎么没打了？跑去做什么助理？ 怎么你也问这个？ 很多人问吗？石江打得也挺好的，后来也没继续打了。 我们教练说他受伤了，不能打了。 啊，是受了伤。 杨旭的笑容突然消失了。边南本来还想多问两句，一看杨旭这表情就闭了嘴，转身走出了小屋。 哎，隔壁屋壁橱里有被子，你拿了随便找地睡吧。 杨旭说完就关上了小屋的门。边南找了床被子出来，扔到里屋，在吧台后面的小水池里胡乱洗了个脸。没有放音乐的好无聊，很安静。边南裹了被子躺到窗边，枕着垫子，看着窗外的月亮。 不知道家里现在是什么情况了。老爸那句滚，无论是真心还是气话，我这一走，都会让老爸更不痛快了吧。但要真不走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在家里待下去了。算了，不想了。明天开始就是不一样的生活了。 边南觉得自己真挺心大的，明明这几天心里一直都不踏实，昨天今天又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居然对着窗户发了一会儿愣，之后就裹着被子睡着了。睡着前他看了一眼手机，时间都还没到11点，而且这一睡着了就跟吃了安眠药似的，睡得醒都醒不过来，估计是因为之前一夜没睡。早上杨旭掀了他被子，踢了他好几脚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 我靠，你干嘛呢？ 你今儿要上班吧？赶紧起来，我要营业了。 你赢个鬼夜，我就没见到你这儿有别人。 谁说的？你旁边这么多人你看不到啊。 啊，我你大爷，不带你这么吓人的。 啊，给你，这是地址，下午下了班你直接过去吧，暖气天然气都有。哎，记得收拾，不收拾的话一月房租6000。 知道了。 边南拿过纸看了看，写的挺详细，这地址看着跟展飞离的倒不太远，如果骑个自行车估计半小时能到。 杨哥，你字写的真难看，说狗爬出来都算表扬了。 赶紧收拾了走人。哎，吧台上那套一次性牙刷什么的你用吧。 啊，哎，你这还有这东西啊？ 以前住酒店的时候顺的。 昨天夜里估计是下了不小的雪，走出好无聊的时候，边南发现人行道上全是雪，踩上去咯吱咯吱的。从好无聊去展飞不知道该怎么坐车，边南找了个站牌看了看，居然只有一趟车，而且方向完全不对。正在边南犹豫怎么去上班的时候，对面开来一辆出租车，边南蹦着挥手把车给拦下了。今天实在太冷，他还忘了拿围巾，脖子里风灌得畅通无阻，有点扛不住。刚上车，秋意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 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 特别好，一觉睡到天亮，跟嗑了药似的。 还怕你一堆事儿要失眠呢。 经过朵朵幼儿园直行。 你今儿打车了？ 啊，我睡过头起晚了，怕来不及。 那你先去吧，我们这儿今儿要打扫卫生，早上挺忙的。我中午有空给你电话啊。 小秋，你带几个男的去把外面花圃弄弄吧，太冷了，别让女生去了。 啊，行。 秋意拿上大垃圾袋，带了几个服务员去了门口花坛。这花坛是饭店自己弄的，环卫的不负责清洁，一般都是他们自己弄。打扫完了，他回到饭店里，感觉手都冻麻了，一会儿还要擦擦洗洗。他进了休息室，想找副手套。刚要进去就碰上了正从里面走出来的边心雨。看到边心雨他有些意外，他没想到边心雨还会继续来上班。边心雨精神不太好，见了他声音不高地打了个招呼。 早。 早。 秋意应了一声，犹豫着要不要再说两句，但最后还是没开口。他想问问边心雨边南是不是不在家住了。早上那个电话里他听到了出租车上的打车信息，虽然很不清楚，只隐约听清了一个地址，但那个地址并不在边南家去展飞的路上，就算是怕堵车绕路也绕不到那里，那是从体校打车才会经过的地方。边南昨天晚上没在家里，但因为某种原因边南没有告诉秋意。不知道边南是就这一晚跑出来了，还是离家出走了，还是被赶出来了。秋意很担心，但他还是没直接问边南。边南不是小孩了，在这个问题上他应该不会太冲动。而且相对于边南的冲动，秋意更在意的是他的敏感。他不想因为自己追问让边南不舒服。忙完中午的事之后，领班把人一个个叫进了肖曼的办公室里。还有2天就过年了，肖曼这是要发红包。除了工资和加班费，年前他会亲自给每个员工发一个红包。秋意走进办公室的时候，他笑着招招手。 来，坐。辛苦了。 谢谢曼姐。 我听领班说了，年后还是不打算做了是吗？ 哦，先去实习。 那行吧，挽留的话我就不都说了，你也不是几句话就能改变主意的人。不过 如果以后想去新店，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可以跟我联系，别一走了就跟不认识了似的。 啊，不会不会，其实我才应该谢谢你，一直这么帮我。 别说这些，都习惯你平时不说话了。行了，去忙吧。过年这几天还得你们这些老员工都帮着，事儿多。 秋意从办公室出来，直接去了厕所。本来想多憋会儿，再看钱包里有多少钱，不过没忍住。憋男这两天挺清闲的，马上过年了，现在只有一个班打球，工作量减少了很多。他今天总算是记着给苗原打了个电话，说了顾伟的事儿。苗原倒是记得顾伟这人，也愿意认识一下。 啊，是那个圆脸的教练吧？交个朋友行啊，把我电话给他吧。男神都开口了，这面子怎么都得给啊。 你这话说的。 过年有时间出来玩呗，叫上圆脸。我放假之后啊，一直在家里闲着呢。 行，约了时间叫你。 边男挂掉电话，冲正在一边紧张地看着他打电话的顾伟比了个耶。 哎，同意了。 同意交个朋友，不是同意谈朋友。 这个我知道，谢了啊。 顾伟拍了拍他的肩，记下了苗原的电话。早饭没吃，午饭顾伟请客，他俩去吃小火锅。边南埋头一通吃，吃完了出来之后，感觉自己腰都有点直不起来了。秋意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，他正一手撑着球场边的铁网，一手揉肚子。 哎，我吃多了，现在嘴都不敢张。 那我过会儿再打，你消消神。 哎，别别别，你的电话我挺得住。你忙完了？ 嗯，现在能休息一会儿。明天你休息了吧？过来陪我去买年货，我单子都列好了。 行。哎，你们发工资了吗？ 工资昨天就发了。今儿发了红包，猜猜有多少？ 嗯，一千。 一千我能乐成这样吗？猜猜。 你就是个钱串子，我觉得能有500你就乐了。嗯，3000。 是6666，这个算意外之财。我原来想着吧，大概能给个1-2千，6000，真没想到。 你们老板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？展飞这边实习生就没有这样的福利啊？ 我又不是实习生，我算老员工了。过年我给你和二宝包红包。 那我记着了啊。 边南笑完了，又有点惆怅。以往过年他能收到老爸的超大红包，今年是不用想。以前的零花钱红包什么的他都用得大手大脚，早知道省点了。 也不知道那8万是不是老爸的红包。 边南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说，咱俩还有什么事儿用商量啊？ 我30那天下午上班，晚上不用上，但会回家晚，所以年夜饭也吃得晚，大概都得9点多了。我是想，你要是能出来的话，要不你过来吃饭。 边南愣了愣，中午吃火锅的时候他还在发愁，30回家应该是没可能了，去秋意家吃又怕秋意会怀疑，也怕秋爸爸有想法。现在秋意这么一说，他顿时感觉一阵轻松，差点要笑出来了。 行啊，我家年夜饭8点之前就吃完了，一般我都会出去玩。行，那我9点多过去。 嗯，你要愿意过来接我一块回去也行。 我去接你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